Thank you.

Thank you. 华夏神韵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。在刚才的一组江南丝竹名曲之后，为您带出的是周璇演唱的一组经典歌曲，曲目有《天涯歌女》《四季歌》《金上一朵花》《五月的风》《采槟榔》《银花飞》《烤红》《卖杂货》《龙华的桃花》《花样的年华》《响狼》《难民歌》《永远的微笑》《黄叶舞秋风》葬花，月圆花好，莫负青春。 狼呀，穿戴一切不离分。哎呀哎。 Thank you.

还没有花，大家在谋划，能发的糖花都回不了家。

花谢开， 像他去水上的波浪，满头的青丝飘呀飘呀那么长。 华夏神韵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